制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进一步暴露出美方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日本东京都新增28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接近两个月以来单日最多，累计确诊病例28420宗。当局表示，新增个案超过60宗属于20岁群组，是单一最大感染群组，30和40岁群组合共有超过100宗感染。另外，日本其他地区亦都新增确诊个案，在清心县同一栋楼宇之内有两间酒吧连日确诊多宗感染，星期四确诊多7人，包括顾客和员工，令到有关的个案增加至10宗。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西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8点，系跌508点，总成交金额13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4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2元，跌21.5；阿里巴巴284.8，跌12.8；美团点评265元，跌13.4；小米集团22.45，跌8毫；中国平安82.7，无升跌。比亚迪股份134.3，跌2毫；建设银行5.26，跌4仙；盈富基金24.9，跌5.2；港交所362元，跌11元；吉利汽车16.7，系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1，瑞士法郎8.468，澳元5.479，加元5.873，新西兰元5.113，欧元9.0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7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36美元，系卖出189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落维园道。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龙尾维园道。反方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海丰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道落去观塘方向咧，系落去观塘道嘅支路，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兴田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亚皆老街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油站方向锦田。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四个区有特设嘅临时检测中心，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市民反应良好嘅话，应该再开多啲，方便市民去攞样本嘅官方门诊咧，就全部开晒佢啦，增加市民参与嗰个意愿。检测咧系防疫好重要嘅环节，效率最好就系有病征嘅人士尽可能安排佢哋做检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10月15日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深圳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且发表讲话。习近平就发表了6000多字的讲话，当中就评价到深圳这40年来的发展和未来定位。当中就讲到话，是中央对于深圳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是寄予厚望，并且讲到话，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是新时代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接着下来，习近平就列出了6点对深圳的期望，其中第6点就和香港人都比较有关系，可能港人都比较关注，就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有关系。当中就是习近平就提到说，深圳要推动三地的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同埋话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 又要是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的合作区改革开放，规划建设好河套区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另外又要加强与港澳的创新资源协同配合，鼓励引导港澳居民和台湾居民和海外侨胞投资兴业，仲有咧就系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咧对祖国嘅向心力。嗱，习近平咧就喺呢个讲话之中咧就提到深圳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引擎啦。作为香港人咧，可能大家都关注啦。咁究竟今次嘅讲话嘅主角系深圳啦？咁但系香港喺呢个嘅深圳嘅所谓新嘅期望啊、新嘅角色之中，香港又系处于嘅咩嘅位置咧？咁嚟紧嗰个大湾区嘅建设，其实香港又点样同其他嘅市啊、其他嘅地方去到作一个融合同埋合作咧？咁呢个都系大家非常之关注嘅话题。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嘅节目都会从唔同嘅方面咧就探讨寻日习近平主席嘅讲话，就会从基建啦、青年交流啦，同埋创新科技行业嘅各个方面咧同大家倾下噶。我哋电话1872311，转头咧就会同唔同嘅嘉宾同埋同大家咧一齐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15日朝早10点，消委会参考欧盟化妆品条例测试30款日常防晒产品，发现超过80%样本未能达到其标示 SPF 的防晒要求。 SPF 测试结果显示只有4款标示为高度保护防晒产品，即 SPF 30至50，完全符合欧盟的法规。在14款样本里面，8款样本量得的 SPF 值是低于产品标示值。 11点，有旅游业界调查发现，如果没有第三期保就业计划，有超过80%旅行社表示一定或者很大机会要裁员，建议政府针对行业延续保就业计划。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 一路都很希望政府能够发放一些补助，例如有10万、8万给旅行社呢，起码等大家可以挨多半年。咁同时来讲呢，保就业计划如果是行了两轮之后跟着停了下来没有的话呢，大家都认为是前功尽废的，也都难免令到业界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裁员潮。 下午2点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昨日同新加坡达成航空旅游气泡的原则性协议， 参与这个气泡的旅客呢是必须要接受两地都互认的新冠病毒的测试，这些旅客呢是不会再受任何即是往来目的的限制。第三方面来讲呢，旅客是必须要使用这个特定的航班往来。第四点来讲呢，就是按照计划往来的旅客呢是免除强制性的检疫，这个计划呢是可以按照两地的疫情发展呢是有所增减调整，或者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暂停的。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2宗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谈论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发表的讲话，当中就提及深圳的定位、期望，以及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些规划。究竟香港当中又担当什么角色呢？接下来会谈下基建、青年交流和创科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当中就是包括到这个铁路基建的方面。习近平主席就讲到话，是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的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的水平。这个又应该怎样理解呢？当中香港又会是什么的位置呢？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中文大学地理与环境资源管理系教授徐刚。徐教授你好。 是你好。 首先问下啦，即是点样理解啊习近平主席讲话要加快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城际铁路建设呢？咁对香港嚟讲个意义系乜呢？因为而家香港已经有即係譬如城际直通车啦，以及系广深港高铁㗎啦。咁对香港嚟讲暂时有冇啲咩嘅发展，或者即香港要留意啲乜嘢呢？ OK， 咁我諗呢係回答呢個問題之前呢，我諗都要兩個概念可能要搞清楚嘅，就話城際鐵路同埋我哋香港人經常講嘅高鐵係兩回事嚟嘅。咁城際鐵路呢其實講緊呢個鐵路佢服務嗰個範圍嗰範疇去劃分嘅，而高鐵呢其實係速度嘅一個概念，我哋將200公里以上嘅時速嘅一啲嘅鐵路呢我叫做高速鐵路嘅。咁普通鐵路呢一般就係、是、比如話係公里，甚至是咁低速度嘅，即係160公里以下嘅，我哋叫做普通嘅鐵路。咁如果你睇翻個大灣區嘅嗰個城際鐵路嘅規劃入邊嘅唔同嘅線路咧，其實係佢有高鐵，佢都有普通鐵路嘅。啊，呢個係一個概念。咁我諗呢個規劃咧，其實對香港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預計嚇，我自己預計咧係將嚟嘅5-10年嘅時間咧。嗰、那個係大灣區嗰鐵路發展咧，一定係快過公路嘅發展嘅，快過高速公路嘅發展。因為過去嘅，比如話喺2015年之前咧，咁我哋嘅珠江三角洲個個都知道嘅，高速公路嘅發展好快噶嘛。咁預計將嚟嘅5-10年咧，我諗係鐵路嘅發展會快過公路，呢個係第一個背景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因為香港咧係大灣區嘅一部分嘅，所以呢個規劃其實直接同香港係相關嘅。比如話好簡單，我作為一個乘客。咁我要從西九龍去到邊度，其實都同呢一個規劃相關嘅，咪？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鐵路網絡咧，其實係連接深圳嘅好重要一個地點嘅，嗰個就係前海嘅樞紐同埋嗰個嘅口岸嘅。係。咁喺香港境內咧，我哋其實係洪水橋嗰度係對接個西鐵線嘅，一條鐵路咧，我預計係洪水橋嗰度對接嗰個西鐵線嘅，如果係連密嘅話。咁遠期咧，其實要從我哋嘅屯門嘅南延線係延伸到依家嘅欣澳站嘅，即係好明顯咧，係從前海係連過嚟嘅，係鞏固嗰成個洪水橋作為一個區域嘅經濟同埋文化樞紐嘅地位，所以我覺得好重要。咁、如果係對於你睇翻啦，對於香港機場嚇，有人話呢個對香港機場有咩影響咧？其實嗱，我哋幾年之前咧係有另外一條線路嘅提議嘅、那個方案嘅，其實呢一次我哋見到嗰個規劃入邊嘅嗰線路嘅方案咧，係完全係變咗嘅，同以前嗰個完全不同嘅。咁我哋唔會話直接係兩個地方嘅機場係相連嘅。我哋建議咧，其實通過香港機場嘅快線咧，係經過嗰個欣澳站，係實現香港機場同埋深圳個西部高鐵站嘅連通嘅。咁所以呢個好重要，點解咧？因為我哋都知道嗰個前海咧。是深圳的核心區的嘛，咁係其實我哋西九龍呢邊咧，個香港的核心區的嘛，所以呢兩個核心區的相連咧，唔係個洪水橋嗰度咧，係將來為香港的核心嘅發展區的嘛，咁、okay. 所以咧呢、這個新嘅，如果呢個新嘅發展區同埋深圳的創新個核心區嘅相連咧，其實我哋香港呢邊可以充分利用前海嗰度嘅樞紐功能，係支持我哋新市鎮嘅發展咯。 OK 嚇，咁係嚇。啊，徐教授都補充翻少少資料先啦。咁我都相信你頭先講緊嘅咧，就係計劃緊啦嚇，就連接香港嘅機場，以至深圳寶安機場嘅呢個港深西部快速軌道係嘛？咁其實都睇翻一啲報道咧，咁其實2019年嘅時候咧，咁啊廣東省政府咧就係公布咗依個嘅規劃啊嚇。咁但係咧，其實呢個嘅鐵路咧，咁喺早前咧，香港咧喺2013-14年嘅時候咧，都係有提出過一啲嘅規劃嘅。咁但係咧，就當時嘅政府都研究完就覺得咧，預計嗰個嘅成本，2013年嘅股價咧已經係1100億啦嚇。咁當時嘅政府咧都認為成本太貴，個效益咧就未必太高啊。咁但係而家即係廣東省再去喺近期咧再提出呢個嘅規劃，係咪話即係都要去到真係上馬啦？呢個嘅兩個機場之間的連接，咁同埋兩個機場連接又帶嚟啲咩嘅效益咧？因為見到即係香港同埋深圳可能嗰個嘅航線啊係非常之唔同嘅，連接兩個機場嘅效益喺邊度？ 嗱，其實咧頭先我講過咧，嗰個係舊嘅方案嚟嘅，咁依家嘅方案咧其實唔係連接兩地嘅機場，而係兩個城市嘅最核心嘅地區係相連嘅。即係話咧，呢個就避免頭先你講過嘅如果係即係連通兩地機場嘅話，產生嘅效益問題啦。因為我哋依家係連接兩個城市嘅核心區，咁我哋香港點樣利用前海嗰個核心區同埋佢個樞紐功能，係發展我哋自己嘅新市鎮？咁呢個有另外一回事嚟嘅，我覺得 係。Okay. 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提到高铁啦吓，咁啊大家谂起呢个连接香港嘅城际铁路咧，都可能系讲紧高铁啦。咁都有啲报道咧就系话咧，其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啊，即系发改委啦，咁喺今年七月咧都系发表过一个文件咧，就提到话。广州市区的广州火车站将会博埋呢个广深港高铁啊，咁可能多啲听众都知道啦。而家广深港高铁嘅呢个段落咧，就会喺广州南站咧，就会系短程嘅终点噶啦。咁但系就有啲人就认为，而家呢个广州南站咧，就距离广州市嘅中心咧都比较远一啲，就冇咁方便。咁嚟紧咧就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都向一啲嘅传媒证实啦，就话广州市已经原则上同意咧将广州南站吓高铁嘅香港段延伸至到广州火车站啦。咁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近年即係呢个广深港高铁呢就係2018年开通啦。嗰、那个嘅乘客嘅人数呢只係及呢预期之中大约六成嘅啫。咁嚟緊如果话即係将佢伸展到去广州火车站啦，咁即係由香港直接去广州站啦，咁会唔会话都可以提升到个客量，提升到嗰个嘅呢、這个嘅成本效益呢？ 我覺得是頭先你講咧，其實我哋香港嘅實地鐵路咧，唔單單係高鐵嘅，比如話我哋依家嘅九廣鐵路，咁我都係叫做實地鐵路噶嘛，係嘛？溝通兩個珠江三角洲嘅兩個城市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嘅實地鐵路嘅。咁係當時嘅點解將高鐵嘅南站、廣州嘅南站，我講翻我頭先講嘅問題咧，就係、是、放喺咁遠嘅南面南沙咁遠嘅地方咧？咁其實係同當時個規劃概念係相關嘅，因為當時我哋係做規劃嘅時候咧，冇將成個嘅普通，即係冇將個普通鐵路同埋高鐵放埋一齊，嗰個高鐵仲係好新嘅一個概念嚟嘅。啊，咁我哋諗到嘅可能就係高鐵站係需要土地嘅。咁我需要土地嘅話咧，你市中心係好難揾到一個地方咁大嘅地方係建一個高鐵站㗎啦。所以我邊度平，邊度有地，咁我係建喺呢一度，我係建喺邊度。咁呢個係當時嘅一個嘅諗法啦。咁依家個成個嘅規劃思想係變咗嘅，因為依家個高鐵站嘅重要性咧，佢表現喺邊度咧？佢表現喺市中心，係連接市中心嘅。咁如果你睇翻我哋呢座高鐵咧，喺香港站咧係西九龍，喺深圳係福田兩個城市，即係深圳同埋香港，佢都係市中心嘅。咁啊，廣州一睇，我係即係廣州南站。我哋都知道廣州南站其實仲未到廣州市區噶嘛，去到廣州南站仲有一個鐘嘅時間先去到廣州市區噶嘛。如果坐佢個鐵路嘅話，係咪？咁所以佢諗到哇，呢、這個其實因為佢個規劃思想變啦，覺得應該係通到市區嘅，佢所以咧先係再規劃咗一條嘅鐵路咧。我將個廣州係南站咧，係同個廣州站係連埋一齊。廣州站連埋我諗香港人好熟嘅，嗰度其實係一個廣州嘅市中心嚟噶嘛，係咁樣個諗法，效益會好好多啊。 係，咁即係話其實可能即係廣州市方面啦，即都去到研判過呢個嘅高鐵站嘅位置，咁即係都希望係嚟緊嘅規劃之中咧，係延長去到廣州站，係咪咁解啊？ 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回全世界的高铁站的位置，其实是三个主要的位置的。一个就是 市中心，很多城市都是将，特别是欧洲很多城市去将高铁站放在市中心，还有个高铁站本身是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即是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因为它可以那里是一个好像一个超市咁樣，好多嘅睇戲嘅地方啊，玩嘅地方啊，咁樣嘅，好似四包一樣。咁係呢個係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新嘅城市，我要發展新嘅發展區嘅、我係想發展邊度，我擺喺邊度。咁再有第三個選擇就係機場啦，咁樣。咁、其實廣州咧，其實係佢係想依家係想將呢個高鐵站咧係連埋喺自己嘅個市中心位置。我諗呢個方向係啱嘅。 咁又睇翻而家即係成個大灣區嘅一啲城際鐵路規劃啦。咁見唔見到乜嘢嘅規劃嘅趨勢咧嚇？即係而家可能比較多嘅一啲交通枢纽啊，火车啊等等，都可能会喺广州咧，就系个网络系比较即系完善一啲嘅。嚟紧，譬如见到个规划上啊，会唔会都见到其他城市，譬如话深圳啊，同中山、珠海等等嘅地方，都多一啲嘅基建嘅连接。咁见唔见到一个趋势喺边度咧？ 我趨勢咧，我諗廣州做一個嘅交通鐵路交通嘅樞紐，唔係今日先有嘅，佢以前一路都係一個交通樞紐嚟嘅。咁喺深圳咧，咁如果其實同 如果是講緊嗰個大灣區的城市兩個，即係如果睇內地咧，其實係深圳同埋廣州兩個城市係競爭得比較犀利啲嘅嚇。咁啊，廣州係一個傳統上嘅樞紐，但係深圳睇翻深圳，其實喺一個大灣區嘅鐵路往去規劃當中咧，有好多條都同深圳相關嘅，比如話肇慶、佛山、廣州、東莞、深圳啊，同埋有啲江門到深圳嘅線，或者一啲嘅大灣區嘅環線啊，同埋咧仲有地鐵喎，東莞同埋深圳之間嘅地鐵，惠州同埋深圳之間嘅地鐵。所以深圳同廣州相比咧，我諗深圳唔係一個全國或者區域嘅一個鐵路樞紐，呢個啱嘅。但因為同香港一樣，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終端嚟噶嘛。咁喺終端嘅話咧，佢永遠都唔可能成為一個鐵路網絡嘅樞紐噶嘛，係咪？咁深圳都唔係一個好中心嘅位置，佢都係差唔多一個終端嘅地方啦。不過咧，喺發展鐵路方面咧，我諗深圳如果同香港相比咧，深圳比香港主動好多嘅。比如話，深圳係願意攞塊地出嚟，係嚟做咩咧？ Okay. 做一地兩檢嘅高鐵站，建喺深圳嘅境內嘅。Okay. 啊，類似咁樣嘅，好擔當，佢唔係西利高鐵蘇紐站嘅嗰個建設都係嘅。 OK， 嗯，啊好啊，唔該曬徐剛教授，多謝你啊。 Okay. 徐剛教授咧就系中文大学嘅地理与环境资源管理系嘅教授嚟噶。咁听紧节目嘅朋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多啲即系一啲频密来往大湾区嘅朋友咧，对于呢个铁路发展有咩意见呢？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周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2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35岁香港管弦乐团乐手，他在今个月9号和10号在文化中心参与2场管弦乐表演，今个月11号开始发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90多名密切接触者和患者的家人需要检疫，而每场表演都有700多名观众，中心建议他们前往测试中心接受检测。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73岁商人，和家人住在飞鹅山花园。他在尖沙咀好时中心工作，潜伏期内去过九龙木球会打木球，但是传染期内无去。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过去一个星期有64%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本地感染，当中9%源头不明。他说疫情至今有多名患者在发现病征之后向一名或者多于一名私家医生求医，过程之中没有安排接受病毒检测，但是最后确诊。徐德义指出，香港私家医生或者私营医疗机构在应对疫情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加上有患者只有轻微症状，呼吁全港私家医生提高怀疑指数，为有症状的病人提供测试，又呼吁市民如果有病征就不要上班和上学，亦都要避免参与社交活动。香港和新加坡就建立双边航空旅游气泡达成原则性协议，有关安排包括旅客需要接受两地互认的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并且呈阴性结果。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形容是好消息，可以提振旅游业界士气，希望可以令到其他地方更积极和香港商讨类似安排。但他说现时本港病毒检测费用较高，政府需要促使费用尽量减低，避免令到有关安排只是成为有钱人的玩意。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表示，两地落实推行日期之后，旅发局会即时推出新一轮宣传活动，同旅游业界推出机票和酒店促销优惠。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辞职，他说辞职是希望避免安全部队和示威的民众冲突。 吉尔吉斯在今个月四号爆发大规模示威，示威者不满议会选举不公平，并且占据政府大楼。当局及后宣布选举无效，希望平息示威者的不满，但是示威者一直要求热恩别科夫下台。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个星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坏车同埋意外啦。之前达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啦，龙尾系接近维多利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挤塞的，龙尾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车多，龙尾近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考明街是挤塞，龙尾丽港城公园对开。伟业跟住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喺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车多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防护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合心合识。 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饭时间，梗系刘伟恒、梁礼勤、何铿手下留情。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倾紧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喺深圳发表嘅讲话，当中讲到话深圳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引擎。咁大家就问啦，咁香港嘅角色又系点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司徒先生喺度，司徒先生你好。 哦，喂 ，hello， 你好， 你好，请讲。 系，咁啊，就听你哋。个问题咧，咁我见而家香港同深圳个比较咧，就系、是、香港得一个高铁站，咁但系深圳咧而家已经有6个高铁站， 同埋深圳起緊嘅，而家有四五條起緊新嘅高鐵去譬如廣西啊或者惠州都啱啱上月踏板起三條，但同香港比較咧，香港係好睇重個成本效益，但係深圳咧係調翻轉，譬如去惠州嘅高鐵咧係自己去俾錢去起嘅，即係唔需要惠州去 share。咁即係主動去連去外地自己俾埋錢去搞大嗰個經濟圈，咁跟住即係有嗰個經濟圈之後咧，就兩邊 share， 就同香港嘅模式好唔同，所以變咗人哋可以接通到外邊嘅交通。 你點理解呢個現象咧？ 就即係譬如舉個例，大灣區係九加二啦。咁以前香港係太子啊嘛。咁但係如果呢個太子佢係唔去照顧啲細佬，咁但係由二哥咧，二哥去俾錢去照顧其他細佬。咁作為阿爸心目中，佢寧願要一個自私嘅太子，定係由一個照顧細佬嘅人升做太子？其實就係呢個分別咯。即係如果你係有個經濟共享，你 share 出去，甚至唔止高鐵，而家深圳起緊東莞同惠州嘅地鐵咧，其實都係深圳會有部分去負擔埋個費用去起出去。即係喺深莞邊界同深惠邊界咧，個經濟可以同其他城市共享，甚至香港係封住，只能夠你入嚟使錢就得，我係唔會投資去深圳嗰邊去。去 share 個經濟，即係一個自私同共享個分別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司徒先生嘅意見啦。咁大家又點樣睇咧？咁香港嘅地位係咪已經受到深圳嘅威脅咧？甚至即係？可能被深圳超越呢，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 同我哋一起倾下㗎。嗱，另一个习近平主席呢寻日嘅讲话都提到嘅呢，就係话呢要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少年去到内地嗰度学习、就业、生活，促进呢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嘅向心力。咁各位听众，大家又愿唔愿意去内地嗰度学习、生活、就业呢？咁又或者有冇识得一啲嘅朋友，或者自己屋企里面都有人呢係喺内地嗰度读书同埋做嘢嘅呢？都欢迎打嚟 1872311, 同我哋一起倾下又熟悠熟劣呢，讲喺内地会生活啊、就业有啲咩嘅问题啊，有咩好有咩坏呢，都可以讲下㗎。电话旁边就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係、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中啊。何建中你好。 杜宇光你好。 点样理解习主席呢番嘅说话呢？点解要即係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少年上內地呢？係咪而家即係個情況未夠滿意、未夠好呢？ 嗱，我理解咧，其實呢一個都唔係一個新嘅提法嚟嘅，因為喺2017年，即係我哋回歸二十週年咧，習主席嚟香港咧，都已經提到咧，就話中央會有啲措施咧，係即係鼓勵或者便利香港人喺內地讀書、就業啊、工作咁樣。咁喺佢嗰個講話之後咧，其實過去一兩年，我哋都睇到都有好多嘅措施嘅。包括話香港人喺內地開始有一個叫居住證啦，亦都可以買社保啦。咁讀書方面咧，其實我哋喺2012年開始咧，香港已經有叫做免試招生計劃，即係話香港學生用文憑試成績咧，係可以除咗考香港嘅大學咧，可以同時考內地嘅大學。咁呢樣嘢亦都已經實行咗七八年㗎啦。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同？呢兩年嘅一啲社會運動有關呢，咁我覺得都可能有關嘅。但係我亦都注意到一個數據呢，就係、是、原來喺今年報考內地大學嘅人數呢，係比去年仲增加咗 13% 嘅。即係同我哋大部分人嗰個假設或者嗰個感官都未必一致。 你點理解呢個現象呢？你講緊嘅就係、是、即係憑住呢個嘅文憑試招生計劃啊，咁就香港嘅文憑試畢業生呢，就報讀內地院校嘅情況呢，就今年比上年呢就係增加咗㗎。你點樣理解呢個情況啊？ 我諗我嘅理解就係話，其實即係可能都有唔少嘅青年或者家長呢，都想嘗試去內地讀書啦，或者對於香港嘅大學，尤其是舊年一啲社會運動都牽涉到一啲校園嘅可能比較暴力嘅情況，可能都會係有一啲嘅關注嘅。咁而事實上，佢個免試收生計劃嘅好處就係、是、其實你同時申請內地同香港，你有兩邊嘅 offer， 你最終先再去選擇。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可能反映咗內地個大學嗰個實力都一路增加緊啦。同埋內地而家大學嘅數目同科目嘅選擇亦都好多，咁可能有啲同學喺香港揀唔到合適嘅科目， 去內地亦都有可能。 嗯，咁你點樣睇即係內地嗰個升學嘅前景呢？因為即係可能有啲人都會關注到呢，即係一啲院校嘅國際排名啦，以至係國際化嘅程度啦。咁當然香港呢可能某程度上都有啲優勢嘅。咁但如果你喺內地係讀唔到即係最頂尖嘅，即係北京、上海最頂尖嘅大學嘅話，咁係一啲即係細城市二線啲嘅大學，其實對於香港學生嚟講係咪真係有利呢？ 因為你知我個智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就呢兩三年都有做呢方面嘅研究啦。咁我哋都有一個青年項目叫做內地港澳青年學生之家，咁所以我其實同呢啲同學或者畢業生嘅接觸都比較多嘅。咁我睇到嘅情況就係、是、喺我哋嘅研究顯示，佢哋畢咗業咧，其實可能有一半人希望留喺內地，有一半人會希望翻香港。咁亦都有唔少係選擇去再讀個 master， 即係讀碩士進修。咁即係就算佢哋可能好似你話齋喺本科嗰個大學唔係咁好嘅大學都好咧，其實可能佢好多會選擇翻香港再讀一個碩士，跟住再融入翻香港嗰個社會。咁呢啲現象都越嚟越多嘅。咁佢哋呢班同學嘅優勢可能就係了解到內地同香港兩方面嘅情況啦。咁喺嗰個職業市場嗰度，其實都有一定嘅優勢嘅，都未必一定係輸蝕嘅。 OK， 咁又講下職業市場啦，因為都睇翻好多嘅一啲報道啊、數據咧，其實而家喺內地畢業生啊嚇個人工咧，都仍然咧係比香港嘅畢業生人工咧係低一截嘅。你理解嘅情況係點樣咧？咁呢啲會唔會係吸引唔到香港青年喺內地揾工嘅一個問題咧？ 我哋去年做咗個研究咧，就對一批係畢咗業五年以內，即係內地畢咗業五年以內嘅香港人嘅研究，就發現佢哋喺內地嘅工資咧，大概係香港嘅大概56%，即係唔夠六成。咁你睇嗰個數，其實當然係會偏低啦。但係事實上，如果佢哋反映翻就係，如果你減咗嗰個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嘅話，其實可能佢哋儲到嘅錢都未必少得過喺香港做嘢。咁我諗好多朋友佢哋就會睇內地嗰個前景咯，尤其是創業嗰方面。即係就業咧，無可否認個工資係會低，但係如果喺內地創業，咁可能個成本低或者市場大，咁佢哋可能會更加願意喺嗰邊花一段時間去睇下有冇一個發展嘅空間。如果香港創業，大家知道就困難好大啦，成本啊、租金啊、工資嗰啲都係幾令人卻步嘅。 嗯，你覺得而家即係喺香港青年啊上內地去到生活咧，咁要適應啲乜嘢咧？因為即係其實始終咧內地同埋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咧，即係唔同嘅差異啦，就包括文化嘅差異啦，法制嘅差異啦，以至到可能資訊流通啊，可能你上網都仲有一啲嘅限制啊咁樣。咁對於香港青年嚟講，可能佢哋好重視就係一啲可能價值觀嘅嘢啊，又或者係資訊流通嘅嘢啊。呢啲嘢係咪都令到香港青年未必即係願意上內地嘅一個原因 咧？這個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其實這個因素，譬如話資訊流通咧，亦都未必需要即係誇大，因為我哋知道，譬如你有個網絡嘅限制，但係如果你喺香港買一張嘅電話卡喺內地用咧，其實你而家亦都好多所謂嘅漫遊嘅一啲嘅計劃咧，其實佢係可以喺內地。即係合法睇翻啲香港嘅資訊係冇問題嘅，咁反為好多人會關心嘅一個係文化問題啦，另外就係嗰個醫療啦。咁醫療其實即係無論年青人或者其他人都可能會有啲關心，咁我哋都覺得即係呢方面咧，其實可能香港政府可以做多啲嘢嘅，譬如話會唔會可以即係有更加多港式嘅醫療嘅設施設喺內地咧？咁我哋而家知道有個叫做港大深圳醫院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嗰啲電子支付啦，咁而家內地基本上都唔用錢㗎啦，即係你落好少已經用人民幣鈔票嘅，咁大部分都係用微信啊、支付寶啊咁樣，咁呢啲就我諗去內地嘅年輕人要慢慢習慣囉，基本上就無論你搭的士啊、買嘢啊咁樣，咁都係好少，即係除咗老人家，其實已經好少人用鈔票呢一樣嘢，咁呢啲都要習慣。 嗯，咁但系咧，即系可能即系今次啦，习近平主席都讲话咧，就希望咧就系吸引多啲香港嘅青年人啦，就上内地啦。咁系其中一个嘅结论咧，就系增强对祖国嘅向心力啊。咁但系即系而家嗰个政治环境啦，即系香港同埋内地嘅关系啦，好多嘅政治风波啦。你覺得係咪真係透過呢啲嘅方法就可以吸引到或者增強到香港青年對祖國嘅向心力咧？ 我想我們這麼多年都搞到很多交流團，但我覺得總體來講，或者我接觸 的身邊的年輕人呢，即願意去內地參與的，或者即看到真實情況的，那那個所謂向心力怎都會好一點的，即是說因為在香港都是一些二手的資訊，那就算現在其實防抗疫都是的，因為我自己上個月都去了內地啦，要經過隔離啦，咁即係香港人對於內地嗰、那個即係抗疫嗰樣嘢，可能有好多嘅質疑。咁我去到即係親眼睇到，咦，似乎真係嗰個收放能收能放，好似做得幾好喎、啊。咁我始終相信，如果親眼睇到咧，其實無論你批評或者支持咧，都會有多啲理據。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應該都有幫助嘅嚇。 嗯，好啦，調翻轉又問啦，即係因為你話即係吸引香港青年北上發展啦，咁但係都知道咧，即係而家內地都有好多好頂尖嘅即係青年人啦，咁佢無論佢哋喺學術上啊，或者係工作上啊，咁都係好頂尖嘅。咁你覺得其實香港青年上到去仲有冇咩優勢咧？ 個優勢其實係收窄緊嘅，我都同意。即係如果話十年前或者廿年前嘅年青人，佢哋無論話國際視野啊、英語水平啊、各樣專業知識啊，可能都係比內地優勢。咁但係而家嗰個差距應該係收窄緊。咁、 okay. 但係我見此，但係我諗香港嘅年青人有個優點就係比較靈活嘅。即係佢好多都揾到自己嘅空間啦。譬如我知道有年青人喺上海，佢可能做一個教廣東話嘅一個學校。咁、 okay. 又有好多嘅各樣嘅教材啊、娛樂啊、各樣音樂啊咁又好似都做得幾好。咁我都同意，可能真係要揾一啲比較有優勢嘅方面去發展會好啲。 揾到自己嘅市場同定位係嘛？好多謝曬何建中先生，多謝你啊！何建中咧就係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嘅創辦人兼主席嚟噶。電話18723111，繼續接聽大家電話。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要多谢大家成日陪伴萧叔叔，因为萧叔咧成日会上嚟电台录音啦。咁啊，每日录音嘅时候都会同大家倾偈咁啊，感觉上咧就好似大家陪紧萧叔咁。我哋嘅陪字英文点讲咧？啱啱咧有个听众咧就问萧叔叔，咁 you can say thank you for the company 个 company 呢个字 ，OK C O M P A N Y 一个 noun 嚟嘅，就是一个陪伴咁解，咁啊亦都系一个几常用嘅字嚟嘅。咁譬如琴晚有人陪住你成晚，你可以 send 个 message 话、oh,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company，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company，C O M P A N Y， 咁呢个其中一个讲法啦。另一个讲法咧，我哋可以话咧 ，thank you for being there for me，thank you for being there，being there，B E I N G there，T H E R E for me， 俾多最后一个例句大家啦 ，thank you for always being there whenever I need someone to talk to，OK、okay?。多谢你成日喺身边陪伴我，当我需要一个咧倾诉嘅对象嘅时候。Thank you for always being there whenever I need someone to talk to。多谢你，当我需要一个人去聆听嘅时候咧，你永远都喺度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金先生喺度，金生你好 ，Hello 啊，你好啊， 你好，请讲。 系啊，咁咧就其实我咁简单讲啦，长话短说啦，即系我谂而家呢一刻，如果仲有人好似即系仲话啊，我哋去啊衔接嗰个优势，或者去取得嗰、那个啊便利咧，我谂其实边个出卖紧呢一个咧，大家好清楚。即系如果香港啊，即系今日都依然相信自己嘅窗口啊，是有人想借香港是即係所謂金錢脫殼啊，或者換殼上市。咁利用你哋啊，或者用一啲啊小微小利去同你做一啲交易咧，即係嗰個交易係用一個13億嘅交易同你啲700多萬，或者真係唔係700多萬啦，我咁蘇哥叫200萬人嗰個嘅交易咧，其實呢一場嘅交易你一定係輸。咁我咁簡單講就係、是，如果今日香港年輕人 OK。翻上去可能少五成六或者少三分一人工，即係而且確你講緊住啊食啊係慳咗平咗，但 但我諗你將來你冇咗嘅嘢咧，你失去咗你原本呢個都仲係叫做香港，仲係曾經或者啱啱過去都仲係一個大門口大窗口嘅話咧。你有得揀去新加坡，你有得揀去倫敦、紐約去法克福，你甚至話去頭先嗰啲咩九加二，其實好簡單嘅啫，自己爭住出錢去做嘅，同人哋嬲你俾錢你去做嘅，你諗下邊樣嘢你想做啊？可能我睇長線啲，但咁我哋睇 长 线，唔系睇呢啲咯。 OK， 好啊，多谢晒金先生嘅电话吓。咁跟住落嚟咧，亦都讲一讲创科嘅发展啦。咁习近平主席咧喺讲话里面讲到话咧，系总结翻深圳嘅发展经验啦，就话创新咧系第一动力，喺全球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咧系赢得主动权，亦都期望咧深圳系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嘅科技同埋产业创新高地啊。又点样评价深圳嘅创科发展同埋香港咧可以点样去到？在这个发展书中有个定位了。电话旁边就请来互联网专业协会的会长冼汉迪。冼汉迪你好。 Hello， 陆先生你好。 怎么评价深圳的创科地位？ 我本人呢其实在深圳都11年了、香港人，但我在深圳有我的事业、我其实看到 很多的机会在上面，因为始终就是深圳可以辐射全国，深圳有好多嘅創科嘅機會，因為好多其實人才喺嗰度，好多大嘅 IT 公司喺嗰度。咁我覺得，如果你話作為香港人嘅話，最適合嘅話就係將一啲科研嘅成果喺內地生產出嚟，因為佢哋有製造能力啊嘛，有呢個科技，有呢、這個呢、這個生產力啦，跟住再用內地嘅市場，其實係我覺得係幾好嘅一個方式啦，嚇，亦係大灣區政策俾到香港人嘅一個機會，融入嘅機會。咁當然我成日都講就係話，你香港可以其實係放眼全世界，但係最緊要就唔好怪香港七八萬人嘅市場啦，嚇。咁但係當然就話，你話打美國、打歐洲、打日本係咪咁容易呢？咁我覺得其實係未必嘅，即係我自己都係做一個全球化嘅業務，咁我都係覺得內地嘅機會係可能係相對容易啲。 你就話咧，香港嘅即係科研咧，可以喺深圳嗰度咧，就係或者係攻佔即係深圳嘅市場，或者深圳度產業化啦咁。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同埋深圳各自嘅優勢啊，或者係分工啊，應該係點喺創科嘅領域上面？ 我覺得其實係喺創科領域喺香港其實都有好大嘅一個氣氛喺度，即係政府投入咗好多喺大學嘅科研啦，政府投入咗好多喺呢個數碼港科學園孵化咗好多嘅企業。咁我本身喺數碼港度其實都有參與一啲工作，都睇到其實係呢啲孵化力度好大。咁我覺得就係如果可以利用到內地嘅一啲嘅生產能力，包括第日而家開發緊嘅河套區啦，咁即係同一啲內地嘅融合，將我哋嘅產品、我哋嘅創意喺內地度發揮，我覺得係一個即係理想嘅一個分工咯。呢個係 有啲人都關注到咧，即係內地嗰個嘅知識產權啊，以至係稅務嘅啲問題啦。咁香港你話科研要喺內地去到產業化咧，其實都點樣要解決呢啲問題呢？ 其實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一定係要入鄉隨俗。我覺得就係我初咗11年前過去嘅時候，開間公司點樣開點樣銀行點樣開户口，其實都係完全要學過。咁我覺得就係税就唔係好難嘅，就係話咁佢有佢嘅中國税法啦。咁如果唔熟嘅話，問會計師問一啲朋友專家應該都可以了解到，或者會唔會你香港人上去有啲稅務優惠呢？這個一定要留意啦，咁就係另外嘅話，就係嗰啲要了解嘅一啲點樣揾到一啲嘅機會嘅話，咁我覺得就係要多同內地嘅一啲嘅合作方多交流啊，或者係上咗去嘅香港人啊，或者我哋多啲傾一傾有啲咩嘅機會咯。 系，咁你都自己都话啦，咁自己喺深圳都发展好多年啦，咁头先都话，即系香港咧仍然喺即系大学嘅科研上面咧系有啲嘅优势嘅，咁但系见到深圳嗰个发展系个速度系咪好快咧？会唔会受即系嚟紧将来啊，可能香港嘅科研啊都及唔上深圳，或者俾深圳追过咧？ 其实我觉得系科技呢方面，其实系一个即系好广嘅一个领域，即系好广义嘅， 即係我覺得係深圳已經係好多嘢領先香港，呢個毫無疑問，成個大陸都好多嘢領先香港。香港可能某啲領域嘅話有少少嘅一啲嘅創新啦嚇。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百花齊放，大家即係各自登山嘅一個情況。咁我相信就係即係無論如何，如果我哋香港揾到一啲市場嘅需要，揾到一啲解決痛點嘅方法，盡快市場化，盡快將呢個產品投入呢個生產，其實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嘢嚇。即係咁，我相信就係大灣區可能係一個理想嘅起點啦嚇。咁我本人都成日帶啲團啊，或者係搞啲交流啊，咁通過我哋嘅協會啦嚇，咁都希望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有呢個興趣嘅話，我哋可以即係多啲做 networking。 系好啊，唔该晒冼汉迪先生，唔好意思，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冼汉迪咧就系互联网专业协会嘅会长嚟噶，佢本身亦都系咧一个嘅喺内地系创办嘅手机游戏嘅开发商嚟噶，喺香港上市啊。咁啊，好啦，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咧倾到呢度先。新闻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狮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美元，港汇指数103.7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都系喺荃湾路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另外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是车多的，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由于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反方向入去香港仔都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就在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观塘绕道落去太子道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对开。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挤塞的，龙尾排到去丽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当个疫情似乎可以缓和嘅时候咧，系咪一啲政策嗰度都可能即系逐步系要有相持有度咧？咁我谂个方向系。一定是这样去的。 嗯，所谓旅游气泡呢，不如都跟听众去到讲解一下啦。咁就是呢，即是两个地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咁互相去到，即是旅客互相去到对方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不用再做这个的强制检疫的措施啦，咁就可以自由咁去行动啦。咁但是都有啲嘅安排条件㗎。咁今日呢，邱腾华都讲中话有五个相关嘅安排啦，咁我都读一读俾大家听。第一咧就是旅客来往的目的咧就不设任何限制，因为其实而家咧有啲嘅地区跟其他地区国家去到倾呢个关口放宽嘅时候咧，可能会设定一啲嘅目的嘅限制，譬如你话商务探亲先至去，只是准入境嘅，咁其他譬如你系休闲旅游咧就暂时唔可以入境住啦，咁但系而家咧香港同新加坡嘅协议咧，暂时就系话咧系唔设任何嘅限制嘅，吓，即系你去玩去旅行系得嘅。第二啦，咁就係话呢，一定要係旅客啊係接受咗两个地方都互认嘅呢个测试，并且呈呢个阴性嘅结果。咁第三就係、呢去到旅客底部之后啦，就无需接受强制嘅检疫，行程呢亦都唔受限制。啊、第四咁就係、呢旅客要係搭特定嘅航班。咁而嗰啲航班咧，只会接载咧系旅游气泡底下嘅旅客啦，就唔接受咧转机嘅旅客咧，或者其他地区嘅旅客嘅。第五咧就系呢个旅游气泡嘅规模咧，可以随时调整，特定航班数目咧可以作增减吓，又或者系暂停都得添，去到配合翻两个地方疫情嘅最新发展啊。咁即系话，譬如将来啦，新加坡或者香港嘅疫情都出现咗变化嘅时候咧，呢个嘅旅游气泡嘅协议嘅机制咧都。可以有一些机制去到、增加或者减少甚至暂停添的。周崇明有听落、又方不方便旅客呢，是不是真的促进到旅游业呢？ 总体来讲我想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正如你刚才讲，似乎未来几个礼拜都还要看很多细节，它是怎样去落实。即是我估计如果一个地方的一些检疫或者是那个一些卫生的安排比较简单，因为如果涉及两地政府或者两边的政策呢，那可能即中间亦都会比较多变数是即未确定到。那就真的可能细节就决定那个成败了。即究竟啲細節係唔係真係一方面咧係方便到啲旅客，即令到成件事係比較順利可以推展到，但係同時咧又可以即起碼維持到、那個防疫嗰個防控嗰度咧係唔會出即一啲新嘅一啲漏洞啦。咁因為你始終一兩單咁，即雖然話数字可能好少，但系即系大家都要明白，就系嗰个传染性就系会几何级数咁上。即系如果万一即系好似七月嗰时咁样，其实就系因为一啲嘅某啲嘅防疫漏洞，譬如海员啊吓，嗰啲物流业啊嗰啲，咁好容易就会又会令到成个疫情又会好快咁样擴散翻，咁就希望唔會出現呢個咁樣嘅結果啦。當然， 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啊。各位聽眾，聽到香港而家同新加坡達成旅遊氣泡嘅協議，會唔會都嚇心喐喐想去翻旅行咧？又會覺得而家呢個旅遊氣泡嘅協議嘅一啲條件啊、安排啊，大家又點樣睇法咧？调翻转吓，而家开放翻同俾新加坡嘅旅客可以入境啦，大家又会唔会对一啲嘅防疫嘅情况有啲咩嘅关注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防疫专家啦，就系香港大学嘅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啊。何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啊吓。首先倾下啦，而家睇翻香港嘅疫情同埋新加坡嘅疫情，系咪一个合适嘅时候同埋状况去到做旅游气泡咧？ 我諗就呢啲旅遊氣泡呢，就對於香港人嚟講一定係歡迎㗎啦，因為呢就好長時間香港人呢就都冇機會去外遊，咁甚至乎呢就有啲本地香港非香港嘅安排呢都已經短時間呢就爆滿晒。嗱，我諗最關鍵嗰個位呢就係嗰個疫情啦，就香港同埋新加坡呢就兩地嗰個疫情呢喺未來嗰一個月啦，即係唔好講兩個月咁耐啦。未來嗰一個月咧，就會唔會有一啲明顯嘅轉變？嗱，咁香港同新加坡咧，就其實而家雙方面嗰個疫情咧，有啲近似嘅地方。嗱，某程度上邊嚟講咧，就新加坡個疫情咧就穩定過香港，因為新加坡你譬如睇翻佢喺十月 嘅個案咁啊，咁佢基本上十月咧就可以話差唔多都係零確診噶啦。咁佢有嗰啲咧都係集中喺一啲傳入嘅病例啦，咁同埋有好少數目就係、是、佢一啲宿舍裏面嗰啲零星嘅個案。咁相反香港咧就我哋仲係見到有多少少嘅源頭不明個案。咁新加坡嗰啲咧，就佢絕大部分都因為追蹤到源頭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嗰、那個疫情咧，就會出現變數機會比較大咧，就似乎喺香港呢一邊。咁我想提翻咧，你譬如係有得呢、這個雙向咧咁樣去豁免，即、就、係、是、符合嗰啲條件，就雙向咁樣去去旅遊或者去嗰度咧，就有其他目的咧嘅話咧，咁你去到當地咧，其實都係作為旅客身份咧，咁香港人去到新加坡或者新加坡人嚟到香港咧，都係要接受翻兩個地方咧嗰啲社交疏離嘅措施啊，或者強制戴口罩嗰啲措施嘅。咁其實就住呢啲措施咧，就而家喺十月咧。香港落實緊嗰啲嘅要求咧，同新加坡咧其實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咁新加坡同樣同香港一樣咧，就佢六月開始咧，就嚟一離開屋企咧就要強制戴口罩。咁強制戴口罩嗰個要求咧就仲係早過香港啫。咁如果嗰個疫情係繼續兩方面地區都係穩定落嚟嘅話咧，有呢啲條件下面咧，可以恢復一個旅遊氣泡嘅安排咧。我相信咧，對兩個地方都安全，咁亦都係受兩邊嘅市民歡迎嘅一個安排嚟嘅。 係，何醫生，我哋或者都補充翻少少數字先啦。嗱，而家香港嘅累計確診個案咧就係5214宗啊，嚇，咁死亡人數咧就係100宗多少少啦。新加坡嗰邊咧就係有57892宗，嚇，咁死亡人數咧有28嘅，咁個死亡率咧係比較低一啲嘅。咁而睇翻今日咧，新加坡公布嘅新增嘅確診個案咧，都係得3宗啫，嚇，咁而咧1宗咧係宿舍嘅個案，2宗咧係輸入嘅個案，咁都可以話咧個疫情嘅情況都係比較穩定一啲嘅嚇。嗱，何醫生啊，而家咧嗰個協議就講緊話，雙方咧就係啲旅客啊上機之前咧都要做病毒檢測，同埋咧就係要有陰性嘅結果啦。咁但係咧就大家就問啦，即係究竟上機之前幾耐去到做呢個嘅檢測先至係安全咧？咁邱騰華局長今日就話咧，一般嚟講就72小時，咁你同唔同意咧？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系两地其实都可以要求咧，即系底部嘅旅客咧，去到再做检测嘅。咁你又觉得呢个嘅做法系咪都安全嘅咧？ 嗱，呢啲系嗰个细节嘅安排啦。如果你睇翻咧，就喺一啲少少跨境形式嘅呢啲旅游嘅气泡咁样啊。咁最成功嘅例子咧，就内地一啲跨省嘅旅游。或者是內地和澳門，咁佢哋都是有需要做一啲檢測，就有一個陰性嘅結果。咁當然呢啲檢測陰性嘅結果咧，就只是反映咧佢喺檢測嗰個時候咧就冇受到感染。咁除咗靠嗰、那個檢測一個陰性結果咧，咁你睇翻喺內地和澳門佢嗰個安排咧，佢就有一個健康碼。咁佢嗰個健康碼咧，除咗係作為一個陰性結果，一個係方便雙方核實嘅安排之外咧，咁佢仲係有一啲嗰個風險評估。咁譬如就住嗰個人士咧，就佢係唔係有一啲高危嘅接觸，就會唔會係因為有嗰啲病徵曾經去睇過病咁啊？咁佢就唔會攞得到有一個綠色嘅健康碼嘅。咁所以如果去到傾呢啲細節嘅時候咁啊，喺檢測陰性結果要求以外咧，我相信咧就雙方面咧都會有一定程度上邊咧就嗰、那個跨境旅遊人士咧，佢會唔會有啲高危嘅暴露歷史，或者咧會唔會係近期？就有一啲唔舒服啊、病徵呢啲咧，都係會有一個要求嘅，就唔會單純咧就完全依賴一個陰性嘅檢測結果咧就放行。 何醫生，咁頭先我睇嗰5點嗰時咧，都有類似嘅疑問，就係、是、似乎即係第一就係、是、即係。 可以有陰性結果的基本上就都不受限制在旅遊氣泡裏面。咁另外就似乎嗰個協議就冇提到，即係到步之後嗰個嘅行程啦，即係佢哋喺點樣接受當地嘅一啲衛生部門嗰個嘅監控咧，即係類似你頭先講健康碼，咁我相信當然就其實係唔會有咧。咁但係究竟點樣去追蹤或者去即係 check 住呢班喺旅遊氣泡到步之後嘅旅客咧？咁似乎又暫時未有嗰啲細節。咁你會唔會都覺得即係？具體應該點樣做會好啲咧？ 因為睇翻咧，即係今日新加坡嘅交通部長都有見傳媒啦，都講到話其實旅客抵達新加坡之後咧，都可以對佢作出一啲嘅要求嘅，包括咧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要求啲旅客咧係下載一個追蹤行蹤嘅手機應用程式啊嚇。咁你覺得香港有冇需要對新加坡嚟嘅旅客有作出同樣嘅行蹤追蹤呢？ 香港我哋就資訊科技署咧，佢都係研究緊有一啲類似嘅軟件，咁暫時嗰個詳細安排個軟件會追蹤到乜嘢咧，就未曾有公布啦。嗱喺新加坡咧，佢而家有一個嘅追蹤軟件，咁嗰個叫 Trace Together 啦，咁佢主要就係針對翻咧佢哋喺年初嘅時候咧，就持續一段好長時間喺一啲特定嘅工作群組，即係啲外勞裏面咧，就有一個好嚴重嘅群組爆發。咁所以佢就引入咗呢個追蹤嘅軟件咧，就方便一旦有人士確診咁啊，咁佢可以比較精準咁樣咧，就追蹤翻佢喺過去就曾經去過咩地方，喺邊啲地方可能咧就有產生咗一啲傳播鏈啊，或者一啲咁嘅接觸者。咁呢啲嘅軟件咧，如果你話係兩方面開通咗咁啊，咁我相信咧。就譬如香港人抵埗新加坡，咁佢要求我哋去到下載呢個軟件嘅機會咧係比較大嘅。咁另外你譬如調翻轉頭嚟睇咧，咁如果係譬如有新加坡嘅朋友嚟香港，經呢個途徑嚟香港咁啊，咁佢同樣咧係要遵守翻香港嘅限聚令啦，就要喺嗰個公眾地方室內同埋户外咧就都佩戴口罩。咁相反咧，就喺新加坡其實都一樣有限聚令，同埋咧有強制佩戴口罩呢啲嘅措施。咁所以咧，嗰個嘅關鍵咧就係在於如果一旦就叫即係唔好彩啦，就有人士發覺咧，就佢係確診咗，或者係曾經一啲確診者咁嘅接觸者。咁嗰個跟住落嚟個追蹤咧，會唔會係短時間之內咧，馬上？可以做得好徹底，就喺香港喺新加坡咧，就雙方面有一個機制咧，好快可以追蹤同埋安排到呢啲人士咧，就做嗰個跟進嘅檢疫同埋隔離。 而家呢個旅遊氣泡嘅協議咧，係有一個嘅叫做增加同埋減少嘅一啲機制喺度嘅。咁但係咧就未知道咧，即係究竟咩情況之下咧可以放寬，咩時間咧可以收緊啦？你認為咩情況之下先至要去收緊翻呢個旅遊氣泡嘅協議咧？ 嗱，呢類型嘅安排咧，就你對全世界嚟講咧，都可以話係摸住石頭過河噶啦。嗱咁喺翻其他地方啊，即係嗱，如果而家香港同新加坡嗰個係搞得成咧，就係、是、可以話咧，就係、是、全世界咧就一個比較即係創新嘅雙向嘅旅遊氣泡嘅安排。咁如果你睇翻喺澳洲同紐西蘭咁啊，咁佢哋都曾經咧就兩個國家嗰個疫情咧就都係好接近嘅。咁佢哋其實就由今年年中開始咧，都係雙方咧有一個意願咧，好想搞呢啲類似嘅旅遊氣泡嘅。咁但係咧就佢哋即係雙方面你要傾咧，就都要醖釀，要睇啲細節咁啊。咁譬如喺年中嘅時候佢哋傾。咁好快咧，就澳洲有部分地方嗰個疫情咧就惡化咗，咁所以又傾唔成啦。咁而家咧就喺十月初咧，咁澳洲同紐西蘭咧，其實佢哋啱啱喺呢個時間咧都達成咗有啲協議。咁佢哋嗰個協議咧就都係一啲屬於有限度單向嘅旅遊，就係、是、紐西蘭去澳洲某啲地方。咁調翻轉頭翻去紐西蘭咧就唔得嘅。就要隔離14日嘅，咁如果佢而家嗰個協議喺翻紐西蘭同埋澳洲咁啊，咁佢哋就用一個都幾嚴謹嘅安排咧， 就如果是譬如佢三日就平均咗呢啲新增嘅個案咧，係三個或者以上嘅，佢就視嗰個地方咧就為之嗰、那個新型冠狀病毒咧比較活躍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香港用翻佢澳洲同紐西蘭睇呢個嘅標準咁啊，我哋好容易就過噶啦。因為如果你睇翻本地新增呢啲個案，三日平均超過三宗咧，即係你三日裏面咧有十累計有十宗個案咧，就已經超越咗佢哋喺澳洲同紐西蘭大家有共識，即係呢一個嗰條線。咁你話香港同新加坡呢條線到底要點樣畫咧？咁呢個都係雙方面喺度傾。 所以我都想問問咧，因為最近即係醫學界都似乎經常都會講就係入冬嗰、那個即係感染回升好大機會噶嘛。咁而家都十月中傾得嚟。十一月咁開咗同新加坡嗰個旅遊氣泡，可能好快就又會面對下一波疫情噶咯。其實 嗱，呢個係噶，即係當然就如果傾得成咧，就大家都會開心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醖釀咧，可能再傾得細節，就講緊要傾三四個星期咁啊。咁呢三四個星期咧，就你香港或者新加坡咁啊，你是但一邊嗰、那個疫情有啲轉變，有啲群組咁啊。咁就唔使再傾啦。咁你呢個安排咧，亦都無可避免咧，就要拖延或者下頭噶啦。 嗯，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多謝你啊。係何柏良咧，就係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嘅總監嚟噶。阿周崇明聽完啊何柏良醫生嘅解説之後，又覺得呢個計劃嚇有其實有啲咩關鍵位係即係論佢成唔成功咧？ 似乎嗰個旅客追蹤嗰度，我哋仲有好多嘢未知。你頭先講新加坡交通部長咁佢。嗰、那個似乎係一個方案啦，亦都如果做到嘅，我相信可能最對即係成個嗰個追蹤或者監控係會比較大家安心啲咯。 係咁，但都見到即係成個趨勢嚟㗎，即係而家大家都旅遊業都希望可以有翻啲旅遊氣泡去開翻關，去要有翻啲嘅旅遊業嘅生意啦。咁但同時間啊，點樣去追蹤呢啲嘅旅客啊？即係如果真係出現一啲嘅感染個案嘅時候，點樣可以盡快去做翻一啲嘅防控追蹤？嘅措施咧，可能就系呢个旅游气泡咧，就系事成事败啲关键。 系啦，始终两方面嗰个平衡啦，即系一方面系即系增加翻个社会经济嗰个活动，另一方面当然就喺防疫嗰度亦都绝对唔可以松懈啦，当然。 系，咁而家咧就系先同新加坡啦吓，做成一个嘅旅游航空旅游气泡嘅一个原则性协议啦。各位听众有啲咩嘅意见咧？系会唔会都想去到新加坡旅行咧？又或者有咩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 非歧视嘅营商环境，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嘅正当投资。较早前，蚂蚁集团发表声明。说公司不了解美国政府的任何讨论，公司业务主要在中国，并且关注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菲律宾以西的低压区正为那个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的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拱街的快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拱街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果栏。至于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坏车已经拖走。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玛加烈医院，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龙尾都去到近玛加烈医院。而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就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亦都是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非常长，龙尾一路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顺义道。现在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挤塞，龙尾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葵涌道，龙尾亦都系接近玛加烈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锦田公路油站方向锦田。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大家都担心管乐团这一类表演啊、活动等等，那个风险危险性又会有几高？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表演成两个钟头咁耐，传播源系持续喺度，空气嗰个稀释咧系冇咁快嘅。由于有大量人暴露喺个入边咧，我整体嗰个传播风险其实都不容忽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婆婆，我是執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 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 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傾緊嘅就係香港同埋新加坡咧，就係達成咗呢個旅遊氣泡嘅原則性協議啦。咁啊，即將實施咧呢個旅遊氣泡嘅安排啦。咁大家點樣睇咧嚇？會唔會都心慾慾上去下新加坡旅行咧？又或者對於呢個安排有咩啲咩嘅關注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電話旁邊有聽眾劉女士喺度，劉女士你好， 你好， 係唔該，你好， 係你好啊， 啊， 噶請講啊。 我想话咧，好似嗱，你依家话新加坡话呢、這个有旅游气泡啦，但系讲嚟讲去，好似内地咧而家都见好啦，咁但系点解又唔打通内地嘅咧？应该 系 好似譬如我个仔2月翻咗上去，到而家都未翻落嚟。 哦， 啊八月结束啦间公司，咁到而家都未翻到嚟。 嗯 佢可以翻嚟嘅，咁要14日呢、這个。 强制检疫啦，强制检疫 系嘛，咁就唔想咁样做咯。咁但系而家香港，我哋仲高危过内地啦。咁点解内地唔俾香港人唔使呢个检疫，唔使呢个隔离翻嚟咧？可以 如果香港人， 我有啲朋友十二月翻嚟过年啊，即系过年前翻嚟过年，到而家都未翻到落嚟。咁我就话，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表达下咧呢、這个意见 ？O、okay, K， 好啊，多谢晒。 我哋一即系好似一日望一日啦，可以翻嚟望一日。一日望一日可以回来，但到现在都未打通。 是好啊，麻烦刘女士的电话。亚洲崇明啊，这个的确是的，即是现在就跟新加坡达成这个旅游气泡的协议啦。但是其实之前呢就政府讲过话跟十一个国家呢去到谈这个的旅游气泡的。但是呢就邱腾华局长呢今天就在记者会里面讲到话，因为跟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关注啦。即是有些人可能会只是想开放某些目的的旅游先，即是例如是商务才可以给他游来先。或者是有些国家可能幅员比较大，即是面积比较大一点。 开放某些地方。 是啦，想旅客只是去某一些地区某一些城市。又或者不同的一些检测安排需要去到倾。所以呢暂时呢就是大家跟新加坡呢暂时是情投意合，所以才能够达成这个旅游气泡。但大陆那边就刚才刘女士都讲了，就很多香港人可能有这个需要的。 似乎就即如果用新加坡作为一个先例，就似乎两方面嗰个嘅情况啦，即包括而家已经有嘅一啲检疫嘅措施啦，包括嗰个嘅疫情嘅控制啦，係比较相近嘅，咁就容易倾。如果唔係呢就太多个差距太大嘅时候，譬如包括甚至嗰个地理复原范围太大嘅话呢，似乎都係一个阻力。咁就当然我哋唔知即香港政府同内地政府究竟嗰个沟通去到边啦，或者即啱啱琴日前日深圳四十周年，咁确实亦都即显示到即嗰个深港关系或者即大湾区，咁即起码官方就非常之即热切㗎嘛。咁但係喺呢个具体嘅一啲即民间往来嗰度，咁究竟嗰个实际上个阻力位喺边度呢，似乎即大家又唔係好明白究竟即面对緊啲咩问题。 另一个问题呢就係检测啦，因为头先都讲啦，而家呢个嘅旅游气泡嘅协议呢係需要旅客 嗰个双方面嗰个检测结果。 係啦，就需要旅客呢喺上机之前呢是接受双方互认的病毒测试，并且呈阴性呢才可以呢就是出发的。咁但是呢就是变咗呢而家香港呢就可能就比较个检测个需求呢就会多咗啦。咁而去到香港旅客譬如去到新加坡要回程之前呢都需要在新加坡咧就揾一個嘅檢測去到做啦。咁啊，邱騰華局長今日就話咧係其實而家香港就有17个實驗室同埋醫院去到做檢測啦。咁而新加坡嗰邊咧亦都有咧係機場啊，同埋咧係市內都有啲嘅檢測機構嘅。咁但係頭先就有記者關注到嗰個檢測嘅費用嘅問題啦。 這個最 阿邱騰華就話咧希望即係而家個需求即將來可能會增加啦。咁就希望咧需求增加嘅時候咧嗰個檢測費用咧就可以下降 但 是 起码 周崇明你觉得 因为一出一入即是去的时候一出一入两次回来一出一入加上就即可能最终去到要检测四次变成那个成本可能即如果纯粹旅游的那就会是即等等可能听下业界那个意见即会不会有可能即整个旅游业他们怎样去应对这些检测那个成本的上升呢咁如果是即探亲啊或者商务嗰啲咁佢必须要做嘅或者是即因为公司或者一啲即计埋落去做生意嗰个成本咁当然又係另外一种啦。咁但係对旅游业嚟讲我諗呢个係佢哋都要面对嘅一个挑战。 旅游业界又点睇呢我哋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1872311 呢同我哋自由风一起倾下㗎。嗱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旅游业界人士啦就係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嘅成员亦都系呢美丽华旅游嘅总经理李振廷。李振廷你好。 你好。 嗨你好你好。 点样睇今次同新加坡达成旅游气泡协议 咁如果喺嗰个形态上呢呢个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咁起碼就係話我哋第一步係踏出咗啦。咁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呢因為個訊息呢都仲係好唔同嘅。咁譬如話如果以我哋業界嚟講呢我哋就會好睇重話嗰個檢測嘅費用呢係需要幾多少錢。即係頭先你兩位都講過如果一來一回係要做四次嘅。喺而家嚟講呢嗰個市面嘅價錢呢平均大約係1000蚊一次。 咁如果係一個人出門來回，如果四次都要俾錢呢，就即係話4000蚊喎，一對夫婦呢就變咗要8000蚊喎。咁如果你話呢一個咁銀碼呢，根本係冇可能呢係放入去旅遊嗰個市場裏面嘅、 不過可能即係底部嗰個檢測就會由即係當地即係底部地方嘅衛生部門去到做返呢，會唔會呢？ 這個肯定的啦，咁但係嗰邊會唔會收錢呢？咁呢一個呢亦都係未講啦。咁而家譬如話一啲持有香港身份證嘅人返入嚟香港，喺香港機場做嗰一次呢，應該係唔使錢㗎嘛。 OK， 咁但係即係而家譬如你又點樣預計個旅客個反應呢？因為頭先都講呢、這個需要一啲檢測嘅成本啦，上機之前要檢測啦，咁你點樣預計個旅客嘅反應啊？ 如果個檢測呢，我哋喺嗰個業內呢係做咗個嘅調查呢，咁如果譬如話係喺200蚊港紙一次左右度呢，客人嗰個反應呢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但如果係去到而家仲係高企喺1000蚊呢，我相信以一個人出去外面玩，嗰、那個費用係分分鐘仲貴過張機票，咁呢個我覺得係唔划算囉。 咁而家譬如旅遊業界會唔會話開始做緊一啲宣傳呢？咁譬如去新加坡嘅一啲旅遊產品、旅行團，又或者係可能直頭呢幫旅客呢做一個一條龍服務啦，幫佢搵埋檢測機構啦，有冇開始做呢啲嘢？ 檢測機構就其實我哋業內就已經去揾曬㗎啦，我哋已經一早揾曬成個流程係點樣做，咁亦都係已經係清楚了解。咁但係我哋同呢個檢測公司傾嘅流程係唔係雙方兩地嘅政府都係認可嘅呢？呢個係由另外一個層面咯。咁因為今日先至開始係話有呢一個消息公布啦，咁就算我哋問返航空公司，佢哋都未知道嗰個實際嗰個處理嘅方法呢係究竟係要點樣去處理。咁譬如話我舉個例子，我今日都聽到有啲朋友講，佢話個做法呢就係個客人呢就攞咗個檢測報告先，假設係使咗1000蚊，係跟住呢係陰性啦，咁你就先至去買機票。咁但如果買機票你啲機係滿晒爆晒嘅話呢，你再等嘅時候佢個檢測嗰個證書又過期囉喎。咁係好多呢啲係不明朗嘅因素呢，係仲需要係落實，係慢慢去每個部門呢係要去細分嘅。 李生，如果呢啲問題解決到啦，即係當然希望即係從正面嘅角度，就係咁你預計初步即係新加坡呢個市場對你哋業界即係可以帶嚟嗰、那個即係生意額，大概有冇呢啲？ 生意上呢，新加坡呢呢一個範圍呢就亦都喺外遊嘅市場佢佔嘅比例呢就唔係話真係太大嘅。咁但係起碼呢就可以俾到好多香港人呢係有一啲好心急要出去外面旅行嗰啲呢，起碼係俾個可以唞一唞氣呀。咁其實喺3個多月前呢，我哋已經係熱線電話呢係陸續係收到有一啲客呢即係問你估幾時會飛得呀，幾時會 好心急呀、香港人。 係啦，咁我哋話俾佢聽話大概幾時幾時，咁佢已經好開心㗎啦，即係佢已經係覺得有個希望喺度呀。咁如果譬如話係一落實咗之後呢，我哋相信係有咗新加坡第一個地方，好快會有第二個地方加入，咁慢慢慢慢咧就可以連串起嚟咧，個外遊市場咧就可以係興旺翻嘅。 我哋頭先都傾過啦，其實即係因為香港政府係同超過10個國家地區一齊傾噶嘛，咁你據你嘅了解，即係點解傾得咁慢，或者嗰啲阻力喺邊度咧？ 呢、這個我哋都無從去知悉係點解咁慢。咁譬如頭先你兩位都講過話啊，有啲國家咧佢嘅要求咧就係話嗰個遊客嗰個團去到佢當地咧係要去啲指定嘅地方啊。咁其實喺我哋業界嚟講，我哋係接受呢樣嘢嘅，係冇問題嘅。因為每一個國家睇另外一個國家嘅疫情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睇法，同埋嗰個信心係有幾強咧，亦都係有唔同嘅感受嘅。咁我哋曾經咧係同其他啲旅遊局咧，即係外國嘅旅遊局講，我話如果你旅行團咧，我哋可以去你指定嘅酒店度住，就算係 午饭晚餐指定去咩酒楼度食都仲得，睇睇咩地方指定嘅，我哋就担保咧，就话呢一批客咧唔会自己走咗去另外一啲嘅地方啊。咁如果系一啲指定嘅路线，有一个好处咧，就话万一真系有一个客系有即系出咗系有事嘅话咧，我哋要追随翻追索翻喺嗰个地方有冇咩其他人接触过咧，都较为容易啲啊嘛吓。 我开头、 這個、我哋系接受噶、 开头听到旅游气泡，即系纯粹听个名咧，我以为就真系应该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唔可能俾佢周围走，如果可以周围走，咁就照计冇理由叫气泡。咁似乎而家新加坡嗰度就当然啲细节我哋未知啦，系咪、 嗯？ 即系去到。或者即係對方嚟到香港，咁你都仲係需要有追蹤啦，要有一定嘅可以即係跟進到，譬如佢到時有啲咩緊密接觸者啦嚇。 係冇錯。 咁我諗即係業界喺呢方面亦都即係應該係會絕對去配合翻即係政府嘅要求啦，係咪？ 絕對係可以咁做嘅，就算係旅客香港人出去外邊話嗱呢個行程咧就指定。一定要咁，夜晚你唔可以自己走出街嘅，咁、 嗯 啊、我相信亦都係有客人呢係願意去報呢一個團嘅。 嗯，其實李生啊，想請問你呢有冇研究新加坡嗰邊嘅一啲防疫措施呢，係咪可以真係計劃到旅行團去到新加坡呢，有冇啲人數限制呢？ 過新加坡嘅人數限制呀、 啊、有冇啊，有冇啲咁即 但我哋冇人同我哋讲过呢啲嘢，因为去到呢个层次咧，已经系政府同政府之间嘅事噶啦。 系吓，咁即系都要睇佢哋即系两地政府啊吓，点样安排发嗰个旅游气泡嘅措施，先可以决定下一步嘅即系旅游产品啦、啊、吓。 啱啱，同埋有几多一个礼拜有几多班？呢啲系点对点嘅航班咧？因为呢只飞机佢唔会有上一站嘅客，亦都唔会话到咗新加坡有下一站嘅客噶啦嘛。吓、 嗯，嗯 就对开， 可能嗰个航空公司个成本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佢唔可以 系 咯，即系冇转机客啊嘛，因为 系啦，总之只飞机喺跑道一升起，呢只机系赚就赚，系蚀就蚀噶啦，佢冇中途客去再俾佢加上去噶嘛。 嗯，好啊，李生啊，亦都同你倾翻咧，你哋今日都出嚟见过记者啦，咁都讲到话而家旅游业嘅一啲苦况啊，咁同埋对政府嘅一啲建议嘅，咁都讲到话咧，你哋希望政府再向旅行社发放一啲嘅资助啦，同埋咧就系有一啲嘅本地游咧可以系做翻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建议啊？ 我哋咧就因为咧，如果以我所知咧，香港好多个行业咧，如果你讲最惨，眼见得到嘅咧，旅游业咧应该就真系最惨嘅。我哋真系乜嘢生意都做唔到嘅。咁如果佢话佢嗰个嘅保就业嘅计划去到十一月尾真系冇嘅话咧，咁你嚟紧嘅日子点样去挨咧？你话新加坡而家倾咗，系咪你十？一月一号可以飞到呢，就算飞到一条线一条新加坡线呢，是冇可能是养返生成个外游市场㗎嘛。你都需要是有半年啊或者是九个月嘅时间呢，是慢慢是等其他国家加入多几条线做歌多几条线做。咁如果你话真係冇嘅话呢，咁我哋都做嗰个嘅业内嘅调查呢，都有成个半超过一半的旅行社咧，系一定会裁员的。 系，咁有咩方法啊？头先都提到我话，你哋提出一啲建议，就系资助同埋本地游。 系，那个本地游咧，就叫做系话制造到一个气氛，亦都经过本地游咧。如果大家嗰种嘅结合啊交流咧，系唔会令个疫情咧系再恶化嘅话咧。咁我哋就慢慢咧，希望亦都係做一個例子，係俾政府睇咧。即係而家問題已經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咁我哋亦都係同香港旅遊發展局講咧，因為佢哋以我哋所知咧，喺舊年呢個社會運動期間咧，佢已經有好多嘅一個市場推廣嘅費用係可以已經係冇用到啦嘛。你再加埋今年。根本就有啲錢剩喺度嘅，咁但係好可惜，佢哋咧就話根據嗰個條例咧，呢啲錢咧就唔係去推廣香港人遊香港嘅，佢哋咧係要去俾外國人入嚟香港。咁我哋都係一路遊說緊佢哋咧，有時去到某一個點咧，我哋要睇下 我哋要唔要做一啲承担出嚟呢，就话去将啲笔钱呢喺救急嘅时间呢就攞出嚟用。咁其实我哋业界都希望呢，就係话政府你要做多啲嘢，令到我哋能够自己去搵生意，自己赚钱。 嗯、 我哋唔係真係每几个月就话又话要资助，其实你政府资助旅行社的老板自己都贴好多钱出嚟㗎喎，佢补嗰笔钱唔係话係可以冚晒啲旅行社个开支喎。 係咁，但係即係本地嘅限聚令啊，四人限聚令会唔会係本地游嘅一个限制啊？ 呢个绝对係。咁如果你话係呢个四人限聚令，你话啊经过呢个第三波有呢个四人限聚令呢，呢、這个我哋係明白嘅，係冇问题嘅。咁、啊、但係呢，如果係到即係我哋睇嘢要快啲，做嘢要快啲，啊个问题就话一去到一个适当时间呢，你就应该要去开放。同、啊、埋我哋而家呢就已经係嗱、啊、我哋1月23号就中国团开始停晒啦，2月份就东南亚停晒啦，3月份呢就欧洲即係长线嘅团呢返咗嚟已经冇得出发㗎啦。而家已经去到是十月中了，已经是好一段时间呢是停晒。咁但我哋喺过去的这么多个月呢都是梦想话快啲零个案呢，零个案呢。到我哋零个案，我哋希望 啲啦，即係新常态底下疫情都好难即係完全 咁 消退。 而家我哋就倒返转讲呢，就话倒不如我哋搵一啲係唔係隐形嘅带菌者，我哋又俾个出外。就唔好因为有、 okay. 有几个个案咧，就成个经济停晒啊嘛。 嗯，好啊，唔该晒李振廷先生， okay. 多谢你吓。 唔该晒 李振廷先生咧，就系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嘅成员嚟噶。阿周崇美，不如我哋听听听众电话 好 嘛？电话旁边有听众石先生喺度，石生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啊。 系 你好，嗱，你嗰位嘉宾讲咧，旅游界死晒火咧，根本香港就唔止旅游界嘅。 嗯， 你而家你走出去行下，探讲东道啊。直情咧就靜如深海，香港嘅經濟咧就已經咧就一落千丈啊，死曬火噶啦！嗱，你而家去睇下澳門都可以容納到大陸，都可以承認佢個健康碼俾人落去澳門。咁你香港啊，你而家同新加坡搞個咩旅遊包冇乜用噶，我發覺，因為點解咧？ 點解咧？ 新加坡唔係我哋旅遊嘅熱點。 嗯， 你而家一定咧搞好自己先，你已經。你而家要澳门啊，内地要接受我哋先引，你自己人都唔接受你。嗱，我有个朋友咧，就喺香港要翻上海，足之咧要喺上海咧隔离咗3日，然后咧就要检测4次啊，然后要喺屋企咧就要隔离13日，即系总共14日，先11日啊。总共14日先至可以出翻去社区，咁、 嗯、 你香港系咪要嗱大陆？你认为做得好系咪应该要模仿大陆咁做咧？ Okay. 你清零咧就绝对100%冇可能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你放咗啲人入嚟、嗯，你嗰啲飞机师啊、海员， 嗯、 你引咗入嚟之后咧，你而家有隐性嘅带菌者，冇可能清零嘅。 OK， 好啊，石生都讲到呢个时间关系啊。咁、周崇明啊，其实睇翻咧，即系而家头先又讲咗出境啦，出境游就揾咗旅游业界讲啦。其实入境嘅情况又点咧？嗱，旅发局咧今日都系出咗一个嘅声明啊，都讲到话欢迎今次嘅旅游气泡嘅安排啦，就话旧年嚟讲咧。新加坡咧係有超過450,000人次咧係訪港嘅嚇，咁、就亦都係新旅發局咧係做緊一啲嘅宣傳咧，去到吸引新加坡嘅遊客啦。但正如石生頭先所講，即係新加坡嘅旅客始終都唔係香港，係啦係啦，咁點算啊？周崇明， 咁當然即係正如頭先阿李振廷先生講啦，即係希望係第一步啦，因為你始終要有啲先例，咁可以即係有一啲示範作用，咁令到嗰個同其他地方嗰個討論咧。可以有先例可循，咁我相信呢个可能就系嗰个重点所在。 听听新闻，转头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台湾中央社引述消息人士说，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昨日到台湾驻港机构办理他和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赴台签证申请，但是有关方面拒收申请文件，原因不明。在台北的相关人士就透露，因为疫情关系，到台湾驻港办事处申请签证需要预约，管浩明昨日并未有预约，又不是陈同佳的家属或者律师，驻港机构无法处理。另外，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虽然陈同佳代表律师已经向士林地检署递状，但是这宗案件基于事实调查的需要，希望港府务实回应早前台湾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双方政府协商投案的安排，才能够进行后续处理。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是本地感染的个案，源头不明，分别是曾经到九龙木球会打波的一名73岁商人和一名35岁香港管弦乐团的乐师。卫生防护中心说，其中一至两名参与乐团表演的人已经离开了香港，又呼吁出席两场管弦乐团表演的观众接受检测。至于确诊的商人，同家人住在飞鹅花园，在尖沙咀好时中心工作，潜伏期内去过九龙木球会打波，但是传染期内就没有去。另外，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呼吁私家医生提高怀疑指数，为有症状的人安排测试。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容许病毒检测呈阴性的居民来往两地，行程和往来的目的不受限制。政府说，未来几个星期会与新加坡敲定细节，未有交代具体实行的时间表。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形容是好消息，可以提振旅游业界的士气，希望可以令到其他地方更加积极与香港商讨类似安排。但是他说，本地的病毒检测费用高昂，会令到有兴趣前往新加坡的市民却步，政府需要促使费用尽量减低，避免令到有关安排只是成为有钱人的玩意。访问泰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总理巴育会面，王毅说，中方坚定支持泰方走符合本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方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发展繁荣。王毅说，中方愿意同泰方推动两国关系在后疫情时期取得更大发展，双方要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和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优势互补，打造中泰共建一带一路新亮点。巴育说，泰方期待中方企业更多到泰国投资，愿意为中方企业提供开放、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另外，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两国人员往来法治通道和物资流通绿色通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的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拱街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浙江街，东隧的港岛入口现在暂时只是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后些少龙翔道近住平石上桥位那段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二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益京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金钟道近住长江集团中心去上环方向咯，系车多噶，龙尾排队轩尼斯道近卢压道。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嗰段咧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而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太子道东啦，都系多车啦，龙尾排翻去路明道噶。喺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系比较多车，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仲系比较多车些少噶，龙尾喺丽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并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先至是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淑铭。 自由风，自由风，在直播室咧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啊， 系 周崇明啊，倾一倾咧关于系呢一届嘅区议会啦，同政府官员以及警方嘅关系啦吓， 都倾过几次喺呢度， 系啊，咁但系都大家都知道咧，真系呢一届嘅区议会咧，好多区咧都系由民主派去到主导住区议会啦，各个区嘅区议会啦，咁但系就造成咗咧好多嘅一啲政府官员啦，同埋咧就系警方嘅代表咧，就同呢啲区议员咧就系个关系都变得更加緊張啦，咁亦都係咧有一啲嘅政府官員啦，喺一啲嘅會議上面咧係離場嘅情況噶。咁最新嘅情況咧就係尋日啦，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就喺下晝咧就係召開咗個記者會啊。咁出嚟講咩咧？就係講話咧係有一啲嘅九龍城嘅區議會嘅議員。咁就咧去信俾咧九龙城区议会嘅主席啦，咁就话咧要求主席咧就用呢个会议嘅常规，将咧邓炳强咧就到访即系出席嘅呢个议程咧就剔除。咁主席就话咧因为有14个议员咧就系提出呢个建议啦，所以咧就批准，就话剔除咗咧就系同警务处处长会面呢个嘅议程嘅项目噶。咁邓炳强咧就系寻日开记者会啦，咁就话咧系最后一刻先至收到通知，咁就话咧每次出席区议会咧都有问必答，讲事实，不亢不卑，就话嗰啲联署嘅区议员咧系咪唔敢俾佢对区议会讲真话？又反問咧，係咪話好擔憂咧？佢嘅正義咧，係咪好擔憂佢嘅佢哋嘅方話會俾阿鄧炳強去到道破咧？而聯署嘅區員有14個人，鄧炳強得一個人，又驚咩咧？咁嗱，鄧炳強喺呢個區議會某啲嘅區嘅區議會上面咧，同啲區議員咧就係嘅涉劍唇槍咧，都係見過好幾次啦嚇。但係今次咧都可以話罕見地咧，就係。 會前已經有區議員咧就唔俾佢嚟啦，取消呢個議程啦。咁亦都罕有地咧，呢個鄧炳強咧就係開記者會去交代呢個事件同埋佢嘅反應啦。阿周崇明點樣睇阿鄧炳強同區議會嘅關係？ 譬如尤其你頭先讀嗰幾句咧，即係琴日嗰個記者會咧，我即時會諗起另外一個人叫特朗普。即系当然我唔系想去批评或者抹黑一哥啦，确实呢个一哥同以前呢一哥系好唔同嘅个作风吓。咁当然即系讲开区议会或者即系好多呢啲同民主派嘅关系，咁当然系冰封三尺就非一日之寒啦。即系包括旧年嘅一啲政治事件系咪，好多同即系警民嘅之间嘅摩擦，咁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而邓炳强本身咧，亦都喺成个风眼里边，根本佢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吓，咁变咗佢做一哥之后咧，就反而就一反以前嘅一啲嘅作风啦，即系其实系即系偏向高调啦，中意去斗嘴啦，系嘛吓，或者系甚至去即系主动去挑起一啲咁样嘅争辩啦。咁我相信呢、這个即系当然唔系话个责任一定喺佢嗰度，咁但系起码就佢个做法咧，好明显系。系似乎系即系策略上咧，系即系同以前一贯嗰个做法咧，系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啦。 嗯，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大家对于呢个题目有咩意见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就住咧区议员就系剔除同警务处处长会面呢个嘅项目啦。嗱，其实民政事务局都有一个回应噶，就话事件咧系就住事件表示不满同埋遗憾啊，就认为九龙城区议会咧企图关上同政府部门交流、沟通同合作嘅大门。呼吁区议员去到和平理性相互尊重的。而今日其实九龙城区议会正正就是开会啦。都见到最新的报道就是说是有些的议员就在会上面就提出质疑，有两名的区议员被逐出会议室。究竟情况是怎样呢？不如都请来一位区议员同你倾下啦。电话旁边有九龙城区议会副主席邝宝贤。邝宝贤你好。 你好。 先傾下今日嘅情況先啦，都睇報道就話有區員被逐出會議室，情況係發生咩事啊？ 係因為其實頭先即係呢個都係我哋今屆以嚟啦，佢哋其實好多時都唔係問緊一啲規程問題，咁我哋即係會議要進行嘅話咧，咁其實都係跟翻我哋今日嘅會議議程去啦。咁佢哋即係唔聽即係主席嘅勸喻，即係警告咗佢幾次，都喺座位啊，無論各樣嘢嘅時候，即係都。比較激動啦，或者係比較阻住會議進行嘅話咧，咁經過咗兩次警告，咁所以就被逐咗離場。咁但係今日其實後來咧，佢哋都有入翻場開會嘅，因為今次我哋就即係酌情啦，咁都希望佢可以係參與到其他嘅討論。咁所以其實佢哋後來都入翻嚟嘅。 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去到你話喺位度去到叫囂啊？咁佢哋係提出咩嘅議題咧？ 佢哋就會覺得啊，佢哋有啲街坊咧就希望即系嗰个议程咧系都采纳啦，或者系即系要即系问咗佢哋意见先，跟住主席先作出个裁决。咁但系因为主席基于其实我哋联署嗰封信咧都超过咗个议会嘅半数嘅，咁所以就即系都裁决咗，咁啊剔除咗嗰项嘅议程咁样咯。 嗯，即系都系关乎翻即系同警务处处长会面呢个嘅议程嘅。 冇錯啦！ 你哋嘅聯署信裏面咧，就係講到話，議會係拒絕浪費寶貴嘅議事時間，配合鄧炳強先生上演一場政治樣板戲啊！點解咁講咧？ 因為其實我哋喺聽到佢會嚟啦，其實之前其實一路佢去唔同嘅議會咧，我哋都有睇到佢去嗰個議會，其實到底答緊啲乜嘢？係咪答緊人問題咧？咁同埋即係其實今年啦，我哋自從第六屆區議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上咗好多唔同嘅文件嘅，咁但係民政總署啦，同埋特別係警務處啦，其實民政總署而家就好似警務處嘅僱傭咁樣啊，好多關於警方執法啊，或者係一啲查詢啊、質問咧，咁其實嗰份文件咧都係唔可以上會討論嘅，咁亦都有啲時間咧，我哋見到譬如就算今日咁樣啦，一啲警務處嘅常設代表咧，其實佢都係中途離場啊，甚至要我哋秘書出去揾翻佢翻嚟開會，或者佢隨意拋低一句：哦，今日唔得閒就唔離開區議會。咁一路以嚟，我哋都見到其實佢都唔係好尊重同我哋區議會嘅溝通啦。一路以嚟都係佢哋閂埋咗溝通嘅大門嘅。咁如果即係鄧炳強嚟一嚟，咁就已經可以改善曬所有問題嘅話，咁其實頭先我哋所講嘅咁多文件，點解唔可以大家坐低傾？點解一路以嚟大家都唔去正視翻即係嗰個？ 而家政府同市民中間嗰個癥結，點解會有警暴嘅問題？點解會有咁嘅處理問題、推出惡法嘅問題？如果一日唔解決呢啲，淨係想聽自己想聽嘅意見，咁其實係無助於即係溝通咯。今日好似我哋有條條例話，我哋要求成立動物保護法嘅，咁政府係唔俾。但是呢，在上一屆區議會呢，無論是西九新農力、民建聯、甚至是民主黨那些議員呢，其實都談過講過，但他今年呢就會說是超乎了我們區議會職權的。那關於一些我們說大灣區投票啊，或者是一些港安碼那些呢，那在民建聯上的議程那裡是可以討論，但是我們上的議程呢就會是超乎了一個區議會條例的職權範圍，就不讓我們討論，那是政府和民政總署首先關上大門咯。 嗯，但是這樣說，即是如果是官員在中途離場，那是他們離場，但現在你們在開會之前已經要求警務處處長這個會面的議程是取消，那是你們 都某程度上會不會都放棄了質詢他的機會呢？ 因为其实我哋睇翻佢过去嗰几次去区议会啦，佢都唔系答紧人哋嘅质询，佢净系希望透过嗰个议会嘅时间，去录影一啲佢自己想要嘅一啲 propaganda 嘅片段啦，等佢某啲相关嘅团体可以重复咁样去播放，去做成即系一个方言，可以讲100次就变成一个真实嘅事情啦。咁变咗佢每一次其实个基本配置就系佢一大班人嚟到我哋区议会。講完之後咧，佢哋唔中意咧就忽就離場，然之後就喺我哋區議會外邊咧就開一個記者招待會，然之後就等佢媒體咧重複去播放。咁佢咁中意鏡頭，咁佢琴日咪就係喺自己嗰個警總出邊開咗個記者，咪解決到咯。 嗯，咁即係可能都會可能個討論都會去翻，即係究竟即係區議員啊、區議會啊，咁同埋一啲嘅官員嘅。交流嘅個價值去到邊度啊？即當然咧，你可能會唔滿意佢哋嘅回覆啦。咁但係放棄咗呢個嘅機會，會唔會有啲人覺得其實係唔係咁有值得嘅做嘅一件事咧？ 其實我哋就係好希望衷心討論嘅。咁但係我相信今日我哋今時今日對於警方啊或者係政府嘅一啲議題，或者呢個議題係已經持續咗年半以上。是讲緊即係警方執法啊或者嗰樣嘢，唔係政府唔知道，政府唔需要透過一個人落嚟坐先會知道意見。我哋係好珍惜每一次官員落嚟嘅俾嘅意見，因為有好多時佢哋只係書面回覆啦，又或者呢每半年問同一個問題呢，佢都係用返同一個回覆，一啲新嘅進展啊都冇改善，淨係用返咗今年嘅信回覆我哋嘅。我哋都希望政府官員落嚟真係貼近民意去聽返一啲意見，但係鄧炳強的 case 有少少不同，因為他其實已經過去了四次不同的區議會，他都是講來講去都是那些。我相信即大家在我們當中有很多需要關注的議題，不應該被他這樣浪費了大家的大氣電波的時間。 鄺寶賢，今屆區議會都差不多十個月了，即其實都大概即有了一定的即運作那個的慣例，但似乎是不是跟政府的關係就變得即都是越來越難合作呢？ 其實大家都是想為了社區好的，咁有些社區很實在的建議，無論在疫情方面啊各樣嘢，我哋都很不吝惜咁樣同政府去交流。咁但是即係政府嗰個親疏有別嗰個感覺咧，其實好大。佢哋首先就好抗拒，即係有些嘢以為就會係我哋都係唔係幫緊佢啊，或者係各樣嘢。咁當佢哋有咁大嘅即係猜疑啊，或者係佢哋都自己唔知道自己做緊咩，無論係之前疫情，我哋有提佢啊。其實市民買口罩很困難啊，你會不會有其他特殊的方式，譬如 CSI 的口罩啊，或者民政處本身你應有的儲備，但後來就發現即係冇啦，點樣提都冇一個方式啦。另外就是我哋想改變一些區議會既有的一些公帑的運作方式，我哋覺得不是最理想的，我哋想做一些變更的時候都遇到有大大小小的阻撓嘅。咁但係我覺得同事其實都很努力，希望是在这个疫情或者是在议会里面是可以尽量做到多少少东西，是为了居民地区的福祉这样。 好啊，唔该晒你，邝宝贤，多谢你， 多谢晒你哋，好，唔该晒，拜拜。 邝宝贤咧就系九龙城区议会副主席，亦都有份咧系联署去到要求咧系剔除咧同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会面嘅呢个议程噶。大家对于呢个议题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我系 Anna， 吸毒18年。中学开始离家出走，吸毒瞓公园，做过夜总会、酒吧、disco， 结婚生女之后仍然选择毒品，最终老公因为咁而离开呢个家，又吸毒又带住个女，亦患上抑郁症，成日自杀寻死。究竟 Anna 点样走出呢个困局？想听我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伯利亚铁路。 喜欢玩摇摇的旅游自由人悠悠 wing 上年用环保方法旅游了西伯利亚铁路啊！ 他会教大家坐铁路的时候选什么位置坐，吃什么，做什么，还有怎样跟乘客打开话题呢。而且他还去海参崴行山添啊！今个星期慢慢跟大家分享。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是晚上的7:50，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今晚的评论员周崇明。我们刚才就讲了九龙城区议会就有些议员去到联署就要求剔除这个跟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会面这个议程，主席是批准了的，都引来一些风波，还有邓炳强都是开记者会回应。大家点睇咧？有冇其他嘅唔同嘅意见咧？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好嘛？周崇明吓，就系咧另一位嘅九龙城嘅区议员啦，系嚟自民建联嘅吴宝强啊。吴宝强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吴宝强吓，你今日咧亦都系有开呢个九龙城区议会啦，系咪都呢个同邓炳强会面呢个问题咧，都成为咗会上面嘅一个讨论点咧？ 系啊，冇错。咁啊，因为其实咧一啲官員啦，尤其是一啲處級嘅官員啦，落嚟區議會係一個恆常嘅安排嚟嘅。咁而家我哋一開局咧，即係有一啲處級即係高級少少嘅官員落嚟咧，其實都係一啲居民嘅意願。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區裏邊有好多問題，即係譬如警方牽涉到可能違泊嘅問題啦、色情架暴啦、治安啦，即係等等問題咧，呢啲民生問題咧需要。即系我哋向即系呢啲处级官员直接反映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就冇咗呢个机会咯。咁同埋咧，即系今次嘅安排咧，我觉得就系即系冇咨询嘅，因为点解咧？虽然佢哋即系反对派啦，有十四位议员，我哋得十位啦，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即系剔除呢一个议程咧，其实主席咧系冇向我哋。即係建制派議員做諮詢嘅， 咁佢話有14个都過半數啦，咁就批准咯。 啊，呢個我明白，咁但係佢哋都佢作為主席係應該保持中立，同埋要聽我哋都要聽我哋建制派議員嘅意見。咁佢之後再點樣做決定係另一回事啦。咁佢都要同我哋解釋翻，即係我哋對於居民嘅關注，即係意思係話警方落嚟咧，我哋頭先講啦，反映違泊啊、治安啊等等嘅問題，每個區都有唔同嘅訴求，居民亦都係希望咧，即係喺議會我哋能夠即係盡職啦，反映翻市民嘅意見啦。 嗯，周崇明， 今日嗰、那個即係議員之間個爭辯係咪都比以前激烈咧？ 係冇錯，尤其是咧。今次咧，因為好多嘅規程問題咧，我發覺咧，主席咧都冇俾我哋即係去講咗先，然之後就已經驅逐即係我哋啲議員離場嘅。即係例如第一、二、三、四個議程啦，即係有三個議程咧，佢原本係即係個議程咧係排喺後邊嘅，即係個議程啱啱出嗰陣時候，佢突然之間咧就將佢擺咗上前邊。咁呢一啲咧，我相信我作為即係普通議員啦，佢係主席啦，咁佢要同我哋交代翻點解有咁嘅安排。咁有議員就提呢個規程問題，咁但係佢都唔俾其他議員講，然之後就已經係批准咗或者係佢冇解釋翻清楚俾我哋議員聽啦。咁然之後就已經俾反對派議員繼續去 present 佢嗰個題目噶。咁以前我哋做即係嗰個議程嗰個編排或者次序咧。其實按翻我哋入文件嘅時間有先後去編排噶嘛，即係有一半嘅做法啫嘛。或者係睇翻政府部門即係嗰個例嘅先後啦，或者係相同類型嘅題目咧，咁去 group 埋一齊噶嘛，就唔係話佢中意點樣排就點樣排咁樣樣。其實我哋有疑問，我哋要問翻佢哋 即係主席冇解釋清楚就已經驅逐咗我哋建制派議員離場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第一唔尊重我哋咯，我哋都係民選嘅議員嚇。 咁所以又唔係純粹鄧炳強嗰件事喎，有其他都係有啲議程。咁嗰啲議程本身係咪有爭議性啊？ 議程正如嗱，首先即係關於佢嗰、那個驅逐我哋離場啦，係一個規程問題啦。按照即係會議常規，佢 但係你話佢抽起咗，即係話延後咗一啲原本擺前嗰啲議程嘛？即係嗰啲議程本身有冇爭議性嘅？ 有冇爭議性就係睇你點樣睇啦嚇。 即係譬如本來係要傾啲咩先啫？有冇即係你哋本來入啲咩議程？ 佢抽佢唔係抽起咗，佢係 延後咗嘛。 唔係，佢原本係有三個議程咧，就係擺響最後嗰邊嘅。咁呢一三個議程咧，都係由反對派議員去入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就係擺上前邊。咁我哋就希望要求嘅解釋。咁但係佢哋主席就係純粹又話裁決，咁就冇同我哋解釋，咁就係驅逐我哋離場咯。係啦。 吳寶強啊，你其實即係你對於民主派嘅議員咁樣做法有啲嘅意見啦。咁但係調翻轉咧，佢哋都對於官員嗰個表現咧係有啲意見嘅，包括咧就係佢哋都話咧，即係譬如警方代表啦，包括鄧炳強啦，都試過喺一啲嘅會議討論嘅途中咧，就覺得即係嗰個係唔適合再討論啦，就係、是、離場啦嚇。譬如話今日咧都睇翻有報道咧，譬如民政事務專員咧都講到話咧一啲議程，譬如話係動物保護法啊或者健康碼嘅討論咧，都係唔符合區議會職能咧，所以就一齊走啊。咁佢哋都唔滿意呢、這個官員嘅表現噶，你又點睇咧？ 嗱，我哋議員咧就係提交呢個文件嘅。咁至於即係決定邊一啲文件上得，或者邊一啲文件唔上得咧，就唔係我哋普通議員係去決定噶嘛，佢係局方去安排。咁所以呢一個我就好難去評論，即係佢哋嘅做法。咁但係問題今次，我覺得最要關注嘅咧就係、是。佢開局咧已經唔俾鄧炳強落嚟啦，咁之後咧，咁之後譬如以前咧都會有譬如政務司啊、律政司啊，又或者係譬如民政處嘅局長啊、諸如此類落嚟，咁係咪佢哋唔中意就唔俾佢落嚟咧？咁社區有關於呢啲問題又點樣解決咧？係咪？咁、 okay. 佢我相信主席係應該要解釋呢個問題咯嚇。 Okay. 好啊，唔該曬吳寶強，多謝你啊。 好好， 吴宝强咧就系九龙城嘅区议员，系嚟自民建联噶。周崇明点样睇呢个争议呢？ 即我估，即头先讲过咗十个月啦，即似乎喺唔同嘅区议会都开始即系浮现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咁我估，即当然佢真系有比较根深蒂固嘅一啲即政治背景，亦都唔系纯粹议会内嘅事情，而系成个政治气氛嘅问题。咁我相信就当然。即系始终有好多问题咧，即系政府确实系比较封闭，或者系比较唔愿意去开诚布公咁样去即系拎出嚟讨论。我相信呢个确实即系大家亦都睇到一个。 你觉得民主派主动取消同邓炳强嘅会面，会唔会都系即系头先我所讲啦？会唔会都失去咗一啲质询佢嘅机会？ 但系正如即系头先都有讨论过，就系、是、确实喺即系之前几次区议会。亦都有好多呢啲針鋒相對啊，甚至係即係確實係即係譬如搶麥啊，或者係即係主動去挑起一啲嘅矛盾啊。咁呢個確實即係大家要去即係理解，就係似乎而家成個施政嗰個嘅作風或者個方向係唔同咗咯。咁即係民間點樣去回應，或者即係泛民點樣去回應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大家即係當然要去即係比較有策略咁樣去回應。咁但係。确实，即系大家亦都要明白，政府自己亦都即改变得好紧要。 好啦，我哋都听听众电话嘛。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喺度啊，黄生你好。 系， 请讲。 我想表达嘅意见咧，就系话咧，其实咧，我哋咧，做市民咧，咁样听到咧，即系而家个区议会变成咁样咧，我哋都好失望啊。就算系政府咧，有啲部分系做得唔好嘅话咧，但系而家似乎我哋做市民咧。都淨係咧，好似咧聽嚟聽去咧，都喺度鬧交啊，喺度謾罵咧，嗰、那個水準咧，完全咧同我哋以前嘅諗法個區議會咧係完全係唔同嘅，咁令到我哋咧市民咧覺得都好反感啊！ 明白，好啊，多謝黃生嘅電話啦。周崇明又點樣睇呢一屆區議會嘅質素啊？ 即當然亦都預計到，因為太多新嘅議員，亦都係好年輕嘅議員，我相信係要俾時間。 亦都係一個即係政治好撕裂嘅背景之下， 始終 新嘅一屆區議 員。個問題唔係議會裏面嘅問題，而係成個大嘅政治環境嘅問題咯。我會覺得 嚇咁，但係即係驚唔驚今次即係譬如拒絕鄧炳強，遲啲可能想請某啲官員都請唔到咯，會唔會？ 就真係睇下邊啲。即如果具體民生嘅嘢咧，即係議員當然有責任，應該係更加即係搭上去處理啦。 好，時間夠啦，拜拜。